第二集。白思君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在他惶恐了一天一夜之后，开年的第一天，主编就把他叫到那间透明的办公室里。 进公司的这四年，你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，你拿到了中级职称，也是时候担任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了。现在呢，有一位很重要的作家，他的下一本新书也是备受瞩目，你如果能把他的书做出来，对你的职业也是很有帮助的。 白思君脱力地回到座位上，原本满满的工作热情被那个名字消磨了一大半，主编竟然把梅雨琛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他。想想也是，没有一个老编辑愿意做梅雨琛的责编，而才升任正式编辑的白思君自然成了最好的人选，或者说是最好捏的柿子。如果是三年前，白思君相信任何一个编辑都会抢着做梅雨琛的责编。这位天才作家自19岁出道以来就产出了无数精彩的长短篇悬疑作品，在三年前更是以29岁的年纪获得了悬疑类别最高成就的星木奖，成为了史上第一位30岁以下获得这个荣誉的作家。但是自那之后，梅雨琛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，外界都认为他在打磨一部更加优秀的作品，但只有签下他下一部作品的出版公司知道，他的下一部作品连影子都还没有。这家出版公司就是宏图文化，也就是白思君的东家。白思君叹了口气，在微信里找出离职的前辈，向他询问交接的事宜。 交接？什么交接啊？ 梅雨琛的书到什么进度了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 他屁都没写出来，哪来的进度呀？ 白思君微微皱眉，他心想，三年时间了，不至于一个字都没有写吧？只见前辈继续回道， 他不是出去旅游，就是断手断脚，要么就是电脑被水淹，房子垮了之类的。给他发消息一概不回，打电话10次有9次是关机，唯一打通的那一次，就是编出各种骗智障的理由来糊弄你。你还指望他写什么呀？ 可是我翻了一下合同，他已经逾期2年了。 你见过几个按时交稿的作家？ 也对。 能拖你就先拖着，等有新人进公司，你就把这尊大神甩给别人就行。 谢谢前辈。 白思君不想就这么拖着，至少他没有做出过努力，不想这么早就放弃。他看过梅雨琛的所有作品，知道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，无论是作为一个书迷也好，还是作为一个编辑也好，他都希望梅雨琛的下一部作品尽快面世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梅雨琛是他升任文字编辑以后接手的第一个作家，如果连第一次都做不好，他还怎么去面对下一位？白思君从主编那里要来了梅雨琛的联系方式和住宅地址。既然梅雨琛的手机只是个摆设，那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找上门。在出发之前，白思君在公司楼下那家网红糕点店买了一盒点心。 也不知道梅雨琛的口味，但总不能空手上门吧。其实他不喜欢吃点心，但至少不会觉得我不懂礼数。 梅雨琛的别墅位于郊区，从市里坐地铁过去需要2个小时。白思君在地铁上重温了一遍梅雨琛获得星木奖的那部作品，由于看得太过投入，还差点坐过站。 车门即将关闭，请勿抢上抢下。 还好赶上了。梅雨琛确实是有才华的，他的文字似乎有蛊惑人心的力量，不看到书的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。等看过结尾之后，你会立马想重新看看开头，然后再被那股恍然大悟之感震慑到心底发麻。 如果让白思君来总结的话，他认为梅雨琛是一个通过文字来表达性和爱的大师。他的作品总是离不开这两个不变的主题，但却总能写出新意。他出道的那部作品就是讲未成年的禁忌， 如果放到现在这个年代，或许压根儿就不能出版。但是在现如今，却仍旧被许多人奉为神作。白思君在广阔的别墅区里寻找着门牌号时，脑子里又浮现出了主编对他的交代。 作家不是靠名号吃饭，而是靠作品吃饭。三年已经是最后期限，如果梅雨琛再拿不出作品，那宏图文化只能放弃他。 白思君知道，公司提前支付了一半稿酬给梅雨琛，到时候如果真的扯到了官司层面，对梅雨琛肯定也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。不知不觉中 ,A111 号别墅到了。白思君看着眼前的铜制字母和数字的组合，总觉着这门牌号似乎都带着些天才的补给。白思君按下门铃，然后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张望了一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看到二楼的白色窗帘动了，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玻璃窗后。身影很快消失，白思君没有看得太清，不过好在这让他知道这别墅里是有人的。白思君站在门口等候了十分钟，这十分钟里他又把自我介绍过了无数遍，但大门丝毫没有要开启的迹象。他犹豫着又按了一下门铃，这次二楼的窗帘没再动了。初春的风还带着冬日的寒冷，白思君把围巾拉高了一些，然后又耐心等候了十分钟。这时候他基本确定了，房间里的人根本就没有要给他开门的意思。白思君自嘲地想， 或许这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吧。不过既然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来到这里，自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回去。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，然后继续等候了一阵，耳尖几乎快要被风吹得没有知觉，双腿也站得有些发麻。但这次没过多久，门铃里传来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。 哪位？ 白思君拉下围巾，凑到可视门铃前。 你好，我是梅雨琛的新任责编，我叫白思君，请问梅雨琛在家吗？ 不在。 白思君愣了一下，赶紧又按了一下门铃。他知道对方还没有走远，现在是按门铃的最佳时机。果然，这次通话很快接通。 我给他带了点心，可以麻烦你交给他吗？ 说完，白思君后退一步，把粉红色的包装纸袋拎了起来。他从可视电话的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，脸颊被冻得通红，嘴唇也有些发抖。咔嗒一声，大门开了。白思君还来不及放松，生怕大门被风吹上似的，迅速钻进了院子里。别墅的院子里种着一些观赏性草木，但不知是寒冬刚过的缘故，还是主人疏于打理的缘故，看起来有些萧条。白思君只大概扫了一眼，便匆匆拉开了虚掩着的房门。进入房门之后是玄关，右手边是一个宽阔的客厅，客厅的另一侧是一面硕大的落地窗，窗外光线充足，因此背对着落地窗的男人反而让人看不清楚。 东西放在玄关就好。 说完便转身迈上了右侧的楼道。白思君连忙脱掉鞋，把点心放在鞋柜上，甚至还来不及穿上拖鞋就赶紧跟上前，拉住了正在上楼的男人的手腕。窗外的光线无法进入楼道，木板形成的昏暗空间包裹着瘦高的背影。白思君有一瞬间胆怯，但还是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他知道这样做很失礼，也知道自己现在心跳很快，但他不想就这样无功而返。 你就是梅雨琛吧？ 他其实不敢确定，但他希望如此。男人微微动了一下被握住的手腕，白思君连忙收回手。梅雨琛转过身来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身子斜靠在楼道的墙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白思君。 是又如何？ 白思君咽了一下口水，他后知后觉地发现屋子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厚重的羽绒服闷得他有些头晕。 他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。 我想和您认识一下。